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嗝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啊！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3言2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10点半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混吃混喝混身份，一朝识破都郁闷，狗急跳墙来打劫，装扮一新难相认。各位都听说过人靠衣装马靠鞍这话是吧，尤其在那变幻莫测的交际场合，来来往往的人里啊，其实真正认识并了解的还真就不多，大部分人也不过就是靠着固有经验得出判断罢了。不过今儿咱们呢，并不是要对这样的以貌取人的行为进行鞭挞，而是呢，准备换个角度讲讲另外一些人的故事。 哥， 干嘛？ 哥， 你老是这么少气无力的。 我饿了。 你天天饿呀？我看你就不善。 我真饿，我饿着，我穷凶极恶。 你是够饿的， 我 跟你说。 我这刚吃完饭，没刷碗，我就又饿了，怎么回事？ 哎呀，你说你啊，又饿了，我也饿了。 你可不嘛，咱怎么办呢？ 哎呀，你说前一阵子咱们俩在饭馆里边啊，说吃的挺好的。哎呀， 那不是咱吃挺好的 啊， 是那客人点菜挺好的，咱是在这打工啊，偷吃人家的。 这怎么说话呢？那怎么叫偷吃呢？那咱们是帮着人家尝尝这菜的咸淡。是不是？ 对呀，那老板也混蛋。 对呀， 弄把咱给辞了。 你看，不，咱们这能叫辞咱吗？咱们这叫主动的辞工啊。 对，咱们就瞧不上他庙小，容不下咱们大菩萨。 哎，对，咱们就这么，是不是有点没羞没臊？ 这怎么能叫没羞没臊呢？ 反正咱 臭不要脸，这叫。 是是，嗨。这不是解饿吗？ 咱别说话了，越说越饿，这费劲儿说话。 那 怎么办呢？ 哎，我想起来了，这个富豪啊，在城中经常是请客， 那可不吗？ 哎，请客这客人多呀， 咱们俩人这么乔装打扮，也冒充着客人。 又来这套啊？ 怎么叫又呢？啊，这不是刚第234次吗？ 这就不少了。 这咱这235次就能成功啊，是不是？ 咱之前倒成功过些次，这可也有让人认出来的。 咱们习惯就好了，是不是？ 不是，咱是习惯了。这 听没听说？城中王员外啊，翠湖楼。翠湖楼宴请， 我这翠湖楼这海参好啊！ 哎，我就喜欢他翠湖楼那带壳的瓜子儿、我跟你说吧， 带壳的螃蟹， 哎，螃蟹也好啊，是不是？ 瓜子儿干嘛？ 哎，咱们到那儿观察观察，看看好不好？你看，走，快！看见没有，兄弟，翠湖楼就在这儿。 哟， 你看看，兄弟啊，这 南来的客， 哎呦。 本来的客都到我这个店里来住住， 你听吗？ 我这门下有个迎风姐，我出门再敬菜一桌， 你听， 就什么东西都交给我，丢了什么就赔什么。哎，快来呀、 啊！啊，挂机，你看吧，这老板娘啊， 快来瞧瞧喽， 孙二娘， 快来我们翠花楼来喽。 哥，你别美了，哥， 多好！ 你看，老板娘， 我先擦擦哈喇子。 你别擦哈喇子， 哎、 你看老板娘也流哈喇子，长模样什么？ 我馋呐、啊， 脚都47号了，馋什么呀您？ 馋我饿得慌啊！ 不是 啊， 翠花楼老板娘您不知道啊？ 哦，老板娘， 火眼金睛， 哦、孙悟空。 孙悟空比孙悟空都厉害。 是啊， 一眼就能看出来谁能吃了霸王餐的。 哎呦，那咱们得留点神呐、啊！这你看，这人来人往的，咱不行，咱看跟谁混的呢，行没有？哎， 能行吗？ 这你等等就有，你看 看。这老板娘，是这个。钱老板啊，成都钱老板，我这个王掌柜的赴宴，我一定是要来。 哟，钱老板，您进去吧，您赶紧进去吧。 你看见没有？看见没有？钱老板啊，啊，你听着多有钱啊！ 咱跟着后边进去。 当然，咱们这瞧准时机走。 哎，干什么呢？ 啊， 干什么呢？ 我们这伙计。 什么伙计？胡说八道 啊！ 钱掌柜，你别看我跟他那么客气，钱掌柜什么样我知道。钱掌柜根本就不请，他就不请伙计。 呀，你 钱老板这人，我告诉你吧， 你说这话那人都姓钱。钱老板干啥的？ 钱老板是干什么？你知道吗？ 我就问你，你知道钱老板是干什么行业的吗？你就是他的伙计。 钱老板他是干生意行业的。 废话 啊！ 废话。 嗯， 有搓澡子叫老板的吗？ 不是，他老板嘛，他有钱，他能雇伙计。我们这干好长时间了。 胡说八道 啊！ 钱老板是干什么？钱老板是绸缎庄的。 啊，对，绸缎庄。我说他是卖别的吗？我说他是进铺子了吗？啊，就绸缎庄的吗？ 我经常到他那儿买布去，最抠啊，一点布边都不让啊！啊，我们堂堂翠花楼的老板娘，我们也是吃过见过的主啊！ 是不是？ 我们到那儿，我们也是 看出来。看出来， 真金白银的花呀！ 哎，是，你比他 边都不让， 你看有 真是的， 是。 我还能不知道他什么德行？ 他 是瓷公鸡、铁线鳌、 啊、 玻璃耗子、琉璃猫， 好， 根本的就他请个伙计屁！ 这吃猪 呸！ 哎呀，你 你们俩臭不要脸，跟着他是、 哎、 想进去白吃啊？冒充伙计进来吃饭，你们这人我见多了，挺大个子的，有点羞臊，行不行啊？天天的让我们一个女流之辈娘们儿这指着鼻子数了你们，要脸不要脸的？走，滚！ 兄弟，快走！我的天哪，我碰上母夜叉了， 臭不要脸！我。 哎呀， 这怎么办呢？这 还怎么办？咱先擦擦脸上这口水吧，我都被淹了。 你看，哥，你看，刚才那钱老板， 就倒霉他身上了吧？ 对啊，一嘴南方口音的钱老板， 就他 背一包袱，怎么打饭店里又出来了？ 你看这嘴里边， 今天都吃什么好吃的？老扎吗？ 你看今天吃的是海参， 鱿鱼，你就是倒霉模样。 鲍鱼还是很新鲜。 鲍鱼就是倒霉模样，吃鲍鱼。 哎呀，吃这顿饭， 噎死你！ 吃这顿饭，哎呀，店里关店，关了，哎呀，关了半个时辰。按我这一天的流水来讲，关半个时辰，我是要赔掉1-2000钱银子。 你看这还算什么？ 我是刚才吃了6个大闸蟹，4盘海参， 你这多气人啊！还算， 这顿饭还是很划算的嘛，很划算。 嘿， 哥， 你说啊， 用饶了他 啊？当然了，我告诉你，大哥早就有计谋了，你看我的啊，一会儿你看我的啊， 我跟着你，我跟着你， 走。哎，我 天！哎呦， 哎呦， 怎么走路不长眼睛的？ 哎呦，这位老板，不好意思，不，你看我没敲着。哎呦，哎呀，这道歉啊，道歉，你看，赶紧的，哎，快，拿这， 拿出来，哥， 走。 哎，你们两个人真是的，哎呀，走路不看，那道歉就完了。要不是今天我吃饭赚了，我非让你们赔上我的损失不可，真是的，走路不长眼的。 怎么样，兄弟啊，成功了吧？啊， 哥 啊， 您看看 怎么了？ 咱这包袱倒少了， 咱抖包袱吧？啊， 看这鼓鼓当当，这里准不少。 这肯定是大包袱， 那大包袱。 我跟你说，平常这钱掌柜他抠，但是这大包肯定他把钱都往里边搁，啊。 不对 啊，怎么了？ 他进去的时候可没这包袱啊！ 啊， 他偷人家不能吧？ 这怎么会呢？这么大老板， 打开看， 瞧，哇！ 哥，我说什么来着？ 太不要脸了！ 偷都不偷人钱， 都是馒头啊！ 偷人馒头， 这。 这么大这有钱掌柜怎么这样啊？ 我跟你说，这人啊，这怎么了？ 哥，报警！ 怎么了？哎呦，呦！ 取货单， 我不认字儿啊！ 你看 啊， 城东裁缝铺做衣服的。 哎呦，呵，你看这位， 你要上写两身衣服，上好的丝绸顶级裁缝量身定制的。 你说这臭不要脸的啊，这么小气，打扮自个儿倒挺大方啊。 哎，这衣服应该能卖不少钱。 两身还上好的丝绸， 那咱赶紧取了卖了去。 这卖了是不是？你这要卖也行啊，不过这也卖不了多少钱呢，啊？ 那依着你呢？ 放长线钓大鱼，哎。之前咱为什么办伙计啊？那行头这没有说服力啊，是不是？你现在有钱了，就掌柜这是顶级的配置，以后出入各大酒席，我看还敢谁拦咱们？ 哦，咱不卖这行头。 对了， 咱凭这一身衣裳， 对了， 咱就吃遍临安城。 对，这得吃多少免费馒头？ 这个比您瞧您这点出息，别光吃馒头了， 是不是？ 这以后这老板娘这不能拦咱们了。 对，当时那老板娘能拦咱们吗？ 这都是 咱们得拦老板娘了。 这都是黑，这不是冥冥之中他自有天意吗？ 哎，这都是老天爷指的路啊。 哎呦呵，你说这要是咱们当时混进去了呢？ 混进去 咱就捡不着他这包袱了。 那对、啊、 咱就吃这一顿了，是不是？ 咱这一顿 现在这可了不得了。 好，我跟你说， 且吃呢， 兄弟，我真饿了，咱赶紧， 别，咱先奔那城东裁缝铺去，是不是？ 对，咱得先把那衣服拿到手。 对， 哎，就是这儿啊。你看看，你看看这个灯火辉煌小裁缝铺。哎呦， 四娘，许四娘，许掌柜还在吗？ 哟，哎呦，是哪位找我呀？ 哎呦呵，那个您好，我们是这个钱掌柜的伙计。 钱掌柜的伙计？ 对，钱掌柜在您这做衣裳，哎、我们他是他的伙计。 哦，哎呦，按说这钱掌柜还请了伙计，最近可是发了大财了。哎呀，行吧。 你们是洗浴汤那衣服是吧？ 对对 对, 对, 对、 啊，都做好了，给你们。 哎呀好，哎呀，好好好，哎，那我们就谢谢您了，谢谢您了，谢谢您了。 哎，别客气，别客气。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刘红，出师大捷呀！此时的哥俩仿佛有一种一一在手，天下我有那架势，哈哈。然而，事情真的会如此之顺利吗？ 怎么样，兄弟，成功了！ 哈哈！哎呀，哎呀，你看看这 绫罗绸缎呐！ 哎，咱就这样，咱今晚上枕着衣裳睡，怎么样？ 枕着衣裳睡，那当然了。我跟你说，我就得抱着他。 对对对，咱抱着他睡着了。今儿晚上好好睡一觉，明儿早上咱就开启咱们的胡吃生涯了。哎呀哥，哎呦， 你看看啊， 你看这天都大亮了。 我跟你说，这上好的丝绸它就是名不虚传。 怎么了？ 枕了一宿啊，不见半点纹路。我跟你说，枕了一宿，对，就是有点落枕。 嗯，嗨，软和说明。 是是是， 来来来，你来那个，你来那身，我来这身。 这行吧？这个，我穿这大明黄，嘿， 我来这， 我看着跟皇上似的。 哎， 看我像朱元璋吗？ 我看你像猪。 哎，你看我这多利索。 哎，不行， 怎么了？ 不行，哥 啊， 不行， 怎么不行啊？ 您那还好一点，您看我这个。 哎呦， 那不是秃噜地，不是 你这能装你四个了？ 是他大胖子，我这么瘦，你他怎么？ 咱把这事儿给忘了。 不，你这不，人家看那不是咱自个儿的呀，这怎么办呢？ 那行了，这不行就这样就卖了吧，就把你那卖了，我穿上我再吃馒头。 您怎么那么？就这么一点，这团结友爱、互帮互助精神都没有。 这不开个玩笑吗？这咱们饥饿，咱得开玩笑嘛，是吧？ 没听说过。 这卖个好布料钱，兄弟，好衣服穿身上就脱不下来了。 不行， 怎么了？ 您看这衣裳吧，身上一穿这滑溜啊。我没穿过这衣裳， 你看你这点出息。 你看这颜色也好看，这花你看上面还有花，还暗花。 你穿过什么呀？ 他这拿香粉熏，还拿香粉熏过你，多香！我不错。 嗨， 我不错，我宁肯对吧？再说了，咱们那个就得装有钱人，对不对？咱们这个，咱们改不就完了吗？ 改， 对不对？ 也有道理呀，啊。那要这样的话，那咱们就 回去改，哎， 到裁缝铺把这衣服改一合身的。 对，这钱掌柜啊，他能把这衣服啊，他一时半会儿他想不起取来，对不对啊？ 哎，有道理，走。 这在 走， 这叫什么知道吗？ 啊，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嘿，你看你说这什么意思？ 哎，就是说 啊， 明明哎，这钱老板。这衣服就在城东裁缝铺做的，他就得想啊，咱们要去，咱不等于投案自首了吗？咱肯定不能去啊，咱还非去。哎， 太好了， 是不是？ 说走就走， 走， 雷厉风行。 哎，四娘， 哎呦， 四娘， 哎呦呦，谁叫我呀？ 哎，这个， 怎么又是你们俩呀？ 那个，我们就说那个， 怎么了？这钱裁缝认为不是钱裁缝去了。钱掌柜不满意我这衣服啊， 做工是真好， 嗯， 问题就是什么呀？ 啊， 这个钱掌柜啊，这个最近减肥，改得那个这衣服得改，反正往瘦了改。 啊，往瘦了那行， 往瘦了改。 他反正也是400多斤， 对， 我呀给改到300多斤。 不， 啊， 这一个呀， 嗯， 这个改200斤的，嗯，这改130斤的。哎，这么两身衣服， 钱掌柜是气儿冲的，是怎么着啊？啊， 怎么了？ 怎么一下就瘦这么多呀？ 不是，这个您听我说啊， 啊， 是这么回事，这个最近他舍不得钱， 哦， 吃不爱吃东西，哎，体重蹭蹭往下掉，哎，再说了，人大夫说了，说呀，他这个体型啊，这个容易什么心脏啊。膝盖呀， 哎， 哪儿都不好。 我跟你说，四娘，现在呀，这城中就减肥是盛行啊。那钱掌柜要开辟减肥产业，所以啊，决定以身试法，2个月就瘦到，你看没？就这，我这兄弟这样， 对， 就这兄弟这样， 对， 哎，第二套当然就改，就差不多瘦成我这样。 哎，就这意思。 对，这您看，所以呢，他现在四百来斤，哎，一套呢改200斤的，一套改130斤的、 哎， 我们俩穿就合适。不是，我不是我们俩穿，就跟我们俩的意思似的。然后那个他穿就合适了。 哎呦，不过你要说这减肥呀，还真是啊。 嗯， 这减肥呀，你看我现在也是啊，我现在也觉得减肥就是一好事。 那可不嘛，我想您这本来身材就好，您再减减肥，您风韵犹存。哎呀，我也，您怎么能当？您不应该当一个这个 是 普通的裁缝店的老板。 哎，你这么一说我就高兴。 你们两个人， 来、哎， 你们两个人， 哎， 你们， 哎。钱掌柜来了哟，钱掌柜， 我 怎么着？哟，瘦了，这一跑，我跟你说就瘦了。哎呦， 瘦什么？哥，咱快跑！ 快走！ 哎呦，你往哪里跑啊你？ 哎呦去！ 哎呀，自然一肚，哎嘿嘿，撞到肚子上了吧？你们两个小兔崽子， 哎， 昨天就是你们撞的我，你们还敢到这里来？还敢到这里来骗衣服？说。我的包袱呢？ 这什么包袱啊？ 我包袱不是拿我包袱？ 包袱抖了，抖包袱了。 我的衣服呢？ 什么衣服？没见。 馒头呢？ 哪有馒头、啊？ 我告诉你，昨天我丢了包袱之后，满大街的找，一宿我都没睡，我才找到许四娘这里。她还说我瘦了。废话，我一宿没睡，跑来跑去，我能不瘦了吗？哎，我远远我就看见你，你这不叫什么名字？你说。 不是我这我哎呦 后面我这一个来个正面的堵截， 哎呦行了，那个钱掌柜来了， 哎 呦我跟你说吧，你真是你来的正合适啊，我这衣服啊正好啊给你改到一半了， 不改一半我穿不了了呀， 哎呀穿不了没关系，要不要老钱咱们俩一块儿减减肥呢？ 不这真减肥呀、啊。 哎，瞧瞧吧，瞧瞧这次不成功的换装，如此大张旗鼓、大摇大摆，还好最后被正主抓了个正着，要不怕是连你我各位看官也都看不下去了吧。然而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换个角度来想，在咱们的生活当中，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奇葩的人和事儿，想来也与那以貌取人的存在不无关联吧。正所谓以貌取人从来有，量体裁衣够不够，待到尘埃落定时追根溯源不能否。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郭靖黄蓉自蒙古归来，乘舟回到桃花岛清静之地，每日练习武艺，功力大增。一日黄蓉抱怨日子太闷，郭靖不忍爱妻落寞，二人辗转搬家，定居在了1000年后的京城建国门旁边的广播剧场，从此乐不思蜀，过上了白天练武晚上听剧的幸福生活。 笑口常开，娱乐消遣，拯救寂寞，活在当下。 广播剧场得连续收听。 谢哥哥，快点的，广播剧场快开始啦。 FM 87.6，晚上10点半，广播剧场不见不散。 请听第6批中国梦歌曲《蓝天下》，紫静作词，王佩作曲，汤飞、于月月演唱。 没有溪水，河流无意壮大，没有你的幸福，我们无以为家，走出来在我狂暴的蓝天下，收获你的欢乐，那里边种桑麻， 山高路远，长亭日夜牵挂，只想跟早相见，分享浮世无华，一起去听你评说